进我的脑海中。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背着他的梦，一步步向前走，他给的永远不重。 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还在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，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找到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，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星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秋天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美好的时候了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短暂了，有没有？天蓝到我们心坎里面去了，阳光也是非常的温柔，云淡风轻的季节，要抓紧时间吃喝玩乐才是正经事儿。想好国庆假期去哪里玩了吗？ Thank you.

惩罚，做了就做 有没有发现我们每天呢匆匆忙忙匆匆忙忙的，在纵横交错的交通当中只顾着埋头赶路，也忘了给自己一瞬间仰望天空，对自己好一点。现在你在城市哪个角落做着什么呢？想要让人生从容一点的话，记得做什么事情都提前一点，这样才不会匆忙哦。知道吗？研究发现脸宽的人更有进取心，哎，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，哎，体内的某些水平呢会影响骨骼和肌肉的结构，让脸显得更宽广，同时也会刺激我们追求统治管理的心理，宁愿大的独特也不小的雷同，对不对？

英国有一个建筑师事务所设计了一套房子，绿建筑概念，打造总共19层楼，380间客房，位于上海松江的上海洲际世贸先进深坑酒店最近刚刚完工。酒店坐落在天马山脚一个深达近百米的深坑里面，特殊的设计呢，就有点像是山上留下来的瀑布，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酒店，也是全世界第一座建在坑里面的5星级酒店。你想去体验一下吗？大学心理学研究教授研究发现，对当前感情更投入的人很少和前任保持联系，但有超过40%的人呢会和前任保持联系，近90%的人联系频率呢是几个月一次。研究人员警告说，和前任藕断丝连实际上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是不利的，对前一段感情留恋只会让自己难以走出失恋的阴影哦。 想飞，哭也无所谓，吃点小亏，受点罪，在

十一黄金周去哪玩啊？ 去国家网球中心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，吃喝玩乐应有尽有，还有明星大牌和你相约，纳达尔、兹维列夫、沙拉波娃、大威，想看哪个看哪个。抢票热线400-707-6666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下一则新闻说，大连有一个16岁的小朋友读高一，结果呢查出了患上糖尿病，血糖是上限值5倍更多。因为小兵一直把家里面食杂店的饮料当水喝，从来不喝白开水。医生提醒说，拿饮料当水喝，吃高热量食物都会诱发青少年糖尿病。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是不喝水族的，是时候改掉这个坏毛病了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

痛苦都召唤我，遥远的前缘会有什么？结果残破的都曾闪亮过，哪怕在时光里最终蹉跎，所有人的脸放手或眷恋，总会全部都交给时间。明天去哪里？我问他最后在哪里？我的云彩，我的尘埃，总是散开，最后全都回来。我的等待啊，我的每一滴泪光阴里晕开啊。我的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